你好，我是胡宗晓。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使用服务路由。专栏上一期，我给你讲解了常用的客户端负载均衡算法，它帮我们解决了服务消费者如何从众多可用的服务节点中选取一个最合适的节点发起调用的问题。但在业务中，经常还会遇到这样一种场景，比如服务 A 部署在上海、北京、广州三个数据中心，所有的服务节点按照所在的数据中心被分成了三组，那么服务 A 的消费者在发起调用时该如何选择呢？这就是今天我要给你讲解的服务路由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服务路由呢？我的理解是，服务路由就是服务消费者在发起服务调用时，为了满足一些特定的需求，按照一定的规则来选择服务节点。那么服务路由都有哪些应用场景呢？根据我的实践经验，服务路由主要有以下几种应用场景。第一个是分组调用。一般来讲，为了保证服务的高可用性，实现异地多活的需求，一个服务往往不止部署在一个数据中心，而且出于节省成本等考虑，有些业务可能不仅在私有机房部署，还会采用公有云部署，甚至采用多家公有云部署。服务节点也会按照不同的数据中心被分成不同的分组。这时，对于服务消费者来说，选择哪一个分组发起调用，就必须有对应的路由规则。第二个是灰度发布。在服务上线发布过程中，一般需要先在一小部分规模的机器上先发布服务，然后验证功能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就继续扩大发布范围；如果不正常的话，就需要排查问题，解决问题后继续发布。这个过程就叫做灰度发布，也叫金丝雀部署。第三个是流量切换。在业务上线运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业务故障，比如某个机房的光缆被挖断，或者发生着火事故导致整个机房的服务都不可用。这个时候就需要按照某个指令，能够把原来调用这个机房服务的流量切换到其他正常的机房。第四个是读写分离。对于大多数互联网业务来说，都是读多写少，所以在进行服务部署的时候，可以把读写分开部署，所有的写接口部署在一起，所有的读写口部署在另外的节点上。上面四种应用场景是实际业务中比较常见的，服务路由可以通过各种规则来实现。那么服务路由都有哪些规则呢？根据我的实践经验，服务路由主要有两种规则，一种是条件路由，一种是脚本路由。条件路由是基于条件表达式的路由规则。以文稿中的条件路由为例，我来给你详细讲解一下它的用法。听音频的同学可以打开文稿查看代码，这里面 condition 冒号双斜杠代表了这是一段用条件表达式编写的路由规则。分割符前面是服务消费者的匹配条件，后面是服务提供者的过滤条件。当服务消费者节点满足匹配条件时，就对该服务消费者执行后面的过滤规则。那么上面这段表达式表达的意义就是 IP 为 10.20.153.10 的服务消费者都调用 IP 为 10.20.153.11 的服务提供者节点。如果服务消费者的匹配条件为空，就表示对所有的服务消费者都应用，就像文稿中的表达式一样。如果服务提供者的过滤条件为空，就表示要禁止服务消费者访问。下面我举一些 Double 框架中的条件路由来给你讲解一下条件路由的具体应用场景，设立代码你可以查看文稿。第一，排除某个服务节点，一旦这条路由规则被应用到线上，所有的服务消费者都不会访问 IP 为 172.22.3.91 的服务节点。这种路由规则一般应用在线上流量排除预发布机以及摘除某个故障节点的场景。第二，白名单和黑名单功能。这条路由规则意思是，除了 IP 为 10.20.153.10 和 10.250.153.11 的服务消费者可以发起服务调用以外，其他服务消费者都不可以，主要用于白名单访问逻辑。比如某个后台服务只允许特定的几台机器才可以访问，这样的话可以控制机器访问权限。同理，下面这条路由规则意思是，除了 IP 为 10.250.153.10 和 10.20.153.11 的服务消费者不能发起调用以外，其他服务消费者都可以，也就是实现了黑名单功能。比如现在会经常遇到某些调用方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的不合理调用，影响了服务的稳定性，这时候就需要通过黑名单功能暂时予以封杀。第三，机房隔离。这条路由规则意思是 IP 网段为 172.22.3.新 的服务消费者 才可以访问同网站的服务节点。这种规则一般应用于服务部署在多个 IDC， 理论上同一个 IDC 内的调用性能要比跨 IDC 调用性能要好。应用这个规则是为了实现同 IDC 的就近访问。第四，读写分离。这条路由规则意思是 find、get、is 等方法调用 IP 为 172.22.394 和 172.22.395 的节点。除此以外的写方法调用 IP 为 172.22.397 和 172.22.398 的节点。对于大部分互联网业务来说，往往读请求要远远大于写请求，而写请求的重要性又往往要高于读请求，所以需要把读写请求进行分离，以避免读请求异常影响到写请求。这时候就可以应用这种规则。再来看一下脚本路由。脚本路由是基于脚本语言编写的，其中脚本语言比如 JavaScript、Groovy、GRuby 等。以文稿中的脚本路由规则为例，我来详细给你讲解一下它的用法。这里面 script 的冒号双斜杠就代表了这是一段用脚本语言编写的路由规则。具体规则定义在脚本语言的 root 方法实现里。比如下面这段用 JavaScript 编写的 root 方法表达的意思是，只有 IP 为 10.20.153.10 的服务消费者可以发起服务调用。既然服务路由是通过路由规则来实现的，那么服务消费者又该如何获取路由规则呢？根据我的实验经验，服务路由的获取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本地配置。顾名思义，就是路由规则存储在服务消费者本地上，服务消费者发起调用时，从本地固定位置读取路由规则，然后按照路由规则选取一个服务节点发起调用。第二种，配置中心管理。这种方式下，所有的服务消费者都从配置中心获取路由规则，由配置中心来统一管理。第三种，动态下发。这种方式下，一般是运维人员或者开发人员通过服务治理平台修改路由规则，服务治理平台调用配置中心接口，把修改后的路由规则持久化到配置中心。因为服务消费者订阅了路由规则的变更，于是就会从配置中心中获取最新的路由规则，按照最新的路由规则来执行。根据我的实验经验，上面这三种方式实际使用时是有一定区别的。一般来讲，服务路由最好是存储在配置中心中，由配置中心来统一管理。这样的话，所有的服务消费者就不需要在本地管理服务路由，因为大部分的服务消费者并不关心服务路由的问题，或者说也不需要去了解其中的细节。通过配置中心统一给各个服务消费者下发统一的服务路由，节省了沟通和管理成本。但也不排除某些服务消费者有特定的需求，需要定制自己的路由规则，这个时候就适合通过本地配置来定制。而动态下发可以理解为一种高级功能，它能够动态的修改路由规则，在某些业务场景下十分有用。比如某个数据中心存在问题，需要把调用这个数据中心的请求都切换到其他数据中心，这时就可以通过动态下发的方式向配置中心下发一条路由规则，将所有调用这个数据中心的请求都迁移到别的地方。当然这是三种方式也可以一起使用，这个时候服务消费者的判断优先级是本地配置大于动态下发大于配置中心管理。总结一下，今天我给你讲解了服务路由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实现某些调用的特殊需求，比如分组调用、灰度发布、流量切换、读写分离等。在业务规模比较小的时候，可能所有的服务节点都部署在一起，也就不需要服务路由。但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服务节点增多，尤其是涉及多数据中心部署的情况，把服务节点按照数据中心进行分组，或者按照业务的核心程度进行分组，对提高服务的可用性十分有用。以微博的业务为例，有的服务不仅进行了核心服务和非核心服务的分组，还针对私有云和公有云所处的不同数据中心也进行了分组。这样的话，可以将服务之间的调用尽量都局限在同一个数据中心内部，最大限度地避免调用受跨数据中心的网络延迟、抖动等影响。而服务路由具体是在本地配置还是在配置中心统一管理，也是视具体业务需求而定的。如果没有定制化的需求，建议把路由规则统一都放在配置中心中管理。而动态下发路由规则对于服务治理十分有帮助，当数据中心出现故障的时候，可以实现动态切换流量，还可以摘除一些有故障的节点。今天的思考题是，在实际业务场景中，经常有一类需求，就是一个功能新上线之前会先圈一批用户优先使用。如果使用服务路由功能的话，你觉得可以怎么做？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